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一位普通的路桥工程师，因为一次特殊的援非任务，和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国家，实际上也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国家。 他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想要陪伴和见证孩子的成长，可就在孩子出生的第12天，毅然决然地飞去了遥远的国度。 选择了这个路桥呢，就得选择了四海为家，建好的地方就没有我们，就我们成就感也就来自于此，就是我走了以后，后面都是平坦的大陆。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面对荒芜战乱的非洲大陆，他也曾犹豫彷徨过。 下了飞机以后呢，我的感受呢，有失望，多少有一些担心和疑虑，这么落后的国家能建成什么样档次的公路。 但是当子弹从他的脑边飞过的那一刻，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写下遗书告别父母双亲。 如果是发生了不测，也是为中非友谊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还是不遗憾。 无论遭遇什么，他对中非友谊的坚守从未动摇过。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8个年头，实际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离开非洲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事业。 扎根非洲12年，主持管理过几百个工程项目，迄今没有一项出现质量安全问题。 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一种使命感，我是代表中国，不能给中国中国人抹黑。 2012年，他被评为感动非洲的10大人物，他就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鸿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一丹。本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南非的第一天，与南非总统祖马共同签署了26项双边协议。其中我注意到路桥项目就有2个，他们分别是刚果布黑角新港项目和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而实际上，中国援非的路桥项目从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迄今为止，已经有成百上千的路桥工程师为中非路桥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嘉宾，扎根非洲12年的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鸿鹏。任总您好。 主持人好。 刚刚我们从片花中得知哈，您在非洲援建路桥项目长达12年，您是在哪一年去的非洲？去的哪个国家？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9月2号就去了非洲，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国家，实际上也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国家，是卢旺达。第一个工作的项目就是离首都呢大概有300公里一个工地上工作。 您记得特别清楚哈，1997年的9月2号，为什么这么清楚呢？ 因为是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出国，也第一次走进非洲，实际上。在我当时的资讯不是特别发达，在我能够了解的非洲的情况是贫穷、落后、战乱、疾病等等， 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实际上呢，我刚刚飞机要落地的时候，在基加利上空要落地的时候，我看到一片刺眼的白茫茫的都是铁皮房，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一个国家的首都，看不到一个高楼大厦。所以呢，应该说直到飞机落地，我才感受到实际的非洲比我想象的还要贫穷落后。 那一瞬间是不是有一个想法，感到后悔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呢，第一个不太适应和当地人打交道，第二个呢，下了飞机以后看到从机场的候机室到停车场布满了军队和警察，不安全。因为呢，当时是1997年，是卢旺达内战结束后的2年，但是呢，小规模的武装冲突还频繁发生，所以呢，应该是非常不安全时期。基本上从1994年战乱以后呢，所有的外国公司、西方公司全部撤离，只有中国公司中国路桥是第一家战后返回卢旺达的一家公司。 作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本来憧憬的这个美好的梦想哈，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去了这样一个国家，当时心里怎样的感受？ 其实去之前呢，有很多心理准备，也有很多期盼。因为呢，当时我去之前，我知道我要去的一个项目是世界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对于该国非常重大的一个项目，所以呢，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工程师，应该想象中有大师拳脚，能在海外市场上去历练、去成长，所以呢，有很多憧憬。但是呢，下了飞机以后呢，我的感受呢是，应该是第一个有失望，第二个呢，多少有一些担心和疑虑。这么落后的国家能建成什么样档次的公路？我作为一个新的大学生，在这样的战乱的环境中，如何能够保证安全？更别提如何成长。所以呢，当时下了飞机的第一感受呢，的确，现在回顾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后悔。 就这样，您就开始了您的在非洲的长达12年的援非的生活哈和工作。确实没有想到哈，您会在这驻扎12年，而且会和非洲有这样的不解之缘，会爱上这片土地。 是的，从落到这块土地到依依不舍，12年之后离开这块土地，在很多场合我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实际上呢，包括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8个年头，实际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离开非洲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事业，那么现在回顾起来，我还是很怀念在非洲这12年，应该是这12年是我个人成长的12年，也是见证了非洲快速发展，尤其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12年，同时呢，也见证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最早走出去这一批中国的国字头企业快速成长，在非洲大有作为的12年。 您刚刚说了大有作为，但是我知道这个大有作为它的背后却付出的是很多的艰辛。 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到这个项目上做测量工程师，实际上是一个见习工程师。那么我的前任呢是从其他省借调的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测量工程师，那么他只在现场带了我14天，就2周的时间，就把这个整个测量任务交给我。在我要去非洲的头一天，现在是我夫人，是当时的我的女朋友，正好和我的这位老师的夫人，她探亲从卢旺达回去，住在同一个酒店的同一个房间。那么她呢，一晚上都在跟我夫人讲这个卢旺达是多么战乱，多么不安全，而且他爱人，在前方做测量。测量呢，对于工程行业呢，就是对于尤其我们这个公路行业呢，是要走在最前方的一个队伍，所以呢，安全的隐患会更大。哭诉着要他爱人赶紧回来，因为 当时女朋友什么反应？ 他不知道，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只是每个月靠使馆的信使带信。所以呢，我们能够得到信息以后都是2、3个月以后的事情。 那时候您多大？ 那个时候23岁。 当时心里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压力？ 有很大的压力，的确是这样。每天出行出车的时候，都会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当地军人用另一辆装甲车在保护我。尤其是我第一天去工地的时候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师傅带着我到了以后，周边的警卫呢布好了警戒线之后，我们开始工作。那么我看到我师傅把车头就调回来，之后他就坐在车里，因为呢这个反政府武装呢随时可能袭击， 听说还有子弹从您脑边飞过去。 我遇到了应该是2次最危险的事件，一次呢是1998年了， 1998年的6月份，我是作为还是车辆工程师，每天早上我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我记得很清楚，我开着一辆皮卡车，后面呢是一些卡车跟随着我去前方施工。头一天晚上工地上下了雨，所以呢在我开车过去一个有水的路段的时候，后面的司机把车停下来拼命摁喇叭，他们在喊路上有东西，发现了东西。 嗯， 结果呢他们把水用工具清除以后呢，露出了一个是一个反坦克地雷，实际上我的车已经从反坦克地雷压过去了，但是呢这个重量不够，没有爆炸，有惊无险吧。还有一次也是98年的时候，我们在施工路段，我正在做测量，我们有两个工序组在施工，有几十台套设备在施工，那么有30多个当地的武装部队在保护我们整个施工现场。这个时候呢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看到穿着同样现役军人军装的也是30多人的队伍和保卫我们的现役队伍呢，又握手又问候，握完手之后马上端起了枪，就像保护我们的这些武装部队呢进行射击。 嗯，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反政府军过来了，因为他穿着同样的衣服，说的同样的语言，拿着同样的武器，那么这个时候工地就成了战场，我们呢就赶紧躲在边沟里，有的躲在涵洞里。这时候呢就是部队派了巡逻车，冒着子弹被扫射的危险，当地人开着巡逻车先把我们中国人 送回去， 往营地里跑。但是这个时候战争依然在进行，我们能听到能感受到这子弹在头顶飞。 当时那一瞬间你什么感觉？是不是脑子一片空白？ 脑子一片空白， 从来没有想过说子弹会离我这么近， 离我这么近，非常害怕。当时我们10几个中国人安全撤离，但是到了晚上6点多，我们发现回来清点人数时候少了2个人，一位是老同志，是一个爆破专家，一位是我们现场的副经理，他们2个人不见了。当时呢没有任何通信联络，我们当时呢是在和平年代，没有见过战争，但是呢这个时候非常团结，我们项目全体中国人没有当地保卫的情况下，我们上山接应我们中国人。走到半路的时候看见他们2个搀扶着一瘸一拐的走回来了，因为呢当时巡逻车没有接到他们，所以最后呢大家相拥而泣。当时呢我们项目整个呢有52名工程师，那么40多人都写了遗书，所以我们的遗书呢就是放在床垫底下。 你也写了？ 我也写了。 你怎么写的？ 主要写给父母，就是只是如果是发生了不测，也是为中非友谊做出了贡献，同时呢也是我们是实现了自己价值，作为一个工程师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还是不遗憾，心里的有不安也有愧疚，就愧疚呢主要是对父母。 看您刚刚说这段的时候，其实眼睛里还是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是是是 啊， 是这个每次回想这一段，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这样的情节，但是呢这段时光呢让我们快速的成长，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些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我们这些人还是对当地的一些简单的语言还记忆犹新。 当地人怎么说你好啊？ 阿玛咕噜。 阿玛咕噜。去这个非洲确实语言也是一个障碍哈。 是，语言是一个障碍。当时呢在卢旺达是一个法语国家，因为我们大学学的是英语，所以的话呢这个英语非常不普及，那么逼着我们去学当地语， 卢旺达语。 卢旺达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中国的一家主流媒体去采访我们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工地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的语言呢有英语有法语有当地语有中文，只有我们这个团体能够互相听懂我们在讲什么，很有意思。 那都怎么学的？ 一个是在工地上，工地的常用的词和工具，这个就是在施工现场和工人学的，还有一些更深的，比如说思想上的交流，那么就和当地的一些官员，包括呢当地的和我们长期一起工作的会中文的员工在一起学习。实际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他们呢也觉得中国很神秘很遥远，也非常想了解中国的现状，所以呢这就是给了我们很多这样互相需求了解这样一个机会。 您向非洲人去怎么介绍我们中国人？ 经常会被问及到北京有基加利大吗？ 基加利是多大？ 基加利是比密云县城一个首都，那么整个国家才2.63万平方公里。 有问过你说北京离我们这儿多远？ 他知道非常遥远。 非常神秘古老的一个国度。 您现在回想起来哈，觉得当时您参与的那些项目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您觉得最难忘的最值得骄傲的项目？ 其实呢，让我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项目呢，不是我分管以后这个项目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大，就是我亲任项目经理的时候的一个项目，让我非常难忘。这个项目呢是2004年卢旺达要召开一个非洲良政论坛，就是反腐败良政论坛，这个是卢旺达新政府2003年成立以后呢首次举行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国际会议，有11个国家非洲国家元首参加这个会议。那么呢当时呢卢旺达的条件还不具备，紧急建了一个5星级宾馆，那么这个我们呢就是承建了一个5星级宾馆周围的道路与环境整治工程，道路有10几公里，加上周边的环境绿化等等，就这么样一个工程。难忘在于呢它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意义非常重大。这个项目呢合同工期60天，总统呢任这个项目的指挥长，我任项目经理，所以这个项目呢我们是用当时现有的中方人员24小时加班，包括我本人都在现场。那么我们呢用了48天把这个项目做完了，而且做得非常漂亮，为卢旺达总统吧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个项目竣工以后呢，卢旺达总统举办了一个盛大的表彰大会，他就当时提到了一个词，现在我们常用了，中国速度，中国人很值得尊敬。在我们最需要中国人的时候，他们用了48天不可思议的速度将这个项目完成了，为卢旺达做了巨大的贡献。 我想这个中国速度不仅仅指的是咱们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建设速度很快，我想中国速度更多的也体现在了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你比如说你曾经在一个表彰大会上曾经说过哈，说我们修路建桥大多数都是荒山野岭哈，人烟罕至的地方，可以说设备都很难过去，何况说我们这样的工程师哈都特别难进去这个施工。但是呢由于我们援建，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坦的大道哈，形容一下它有多荒芜，然后它的这个路桥的这个打通建设是有多难。 在非洲施工呢有很多在我们国内想象不到的困难。我就说说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项目，是距首都有300公里左右的一个项目，项目全长呢50公里，我们设备进场要从首都进到这个现场，当时呢大型的机械设备是无法运抵现场，原因呢是这个沿线有几座中小桥，那么这个中小桥经过我们用测验呢，它是不能承载这些大型机械设备运输，那么呢我们只有在把这些所有的中小桥进行加固以后才能把设备运进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运行大型设备的时候需要路呢相对要宽一些，那么它进场的便道都不具备，所以呢我们只能送进一台小型设备，先把山开开，能让设备运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施工。那么这个过程呢是特别艰难的，尤其呢我们在第一个项目施工的时候正处在战乱时期，这个整个300公里有140公里是没有人烟的地方，就是无人区，就是森林，穿越一个森林，也是最危险的区域，主要是反政府的袭击。 哦，他们会躲避在这个 躲避在森林里。实际我们是1996年，我还没有到卢旺达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志就在这个森林里牺牲了，被反政府伏击。还有呢，资源，当地的资源很难匹配到我们的项目中来。 资源指的是什么资源？ 比如说材料。比如说设备，比如说机械配件，那么在当地市场上都采购不到，包括我们的生活物资，中方人员呢还是不太适应当地的所有的这些生活习惯，所以我们有一些生活用品呢，包括调料啊，要从国内进口，这些呢在市场上都采购不到，而且呢当年呢当地的物资极度匮乏， 匮乏到什么程度？ 当地呢最大的有2家超市，一家呢是印度人开的，只能买一些面包啊、水果呀、肉啊，那么生活的用品，比如说洗发香波啊，这些东西都买不到，当年我们都是从国内带过去的。那么一备我们是2年休一次假，一备要备2年的衣服啊等等吧，这些袜子啊都是要从国内备足2年的。那么还有一家呢是中国超市进了一些比较低端的这些物资，每到圣诞节的时候那个能排出去1公里的长队， 这么壮观。 对对对， 可见中国人在那个地方生活是多么的不易哈， 不容易不容易。 当地的饮食是不是特别不习惯？ 开始去是不习惯，实际上直到我走呢，也是不习惯当地的饮食，偶尔可以尝试。 他们都吃什么呀？ 他们呢，以木薯、土豆和香蕉煮在一起的，这作为主食。蔬菜很少，当地人不太吃蔬菜。当年还是比较困难，吃米饭还是算有钱人比较奢侈的。大多数老百姓吃的就是土豆、木薯和豆子煮成的，在一起煮的饭。 所以您要是每两年回来一趟，那可不得吃遍大街小巷。 其实那时候是这样，在回国之前，就盘算着要去尝试吃火锅啊，吃海鲜呐、等等，就是 把没吃的都吃一遍。 是这样。 每两年休一次假，应该是放多少天假？ 大概是两个月。 两个月。 对。 您去这十二年当中，应该说是十二个春节，也是十二个中秋哈。像这种团圆的日子，您跟家人过过吗？ 没有。 一个都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 您放假的时候也没有在这个过年或过节的时候过来吗？ 因为是这样，我是从2003年我就任这个国别的总经理，就是卢旺达办事处，我们实际上是中国路桥的分公司的总经理。那么过年过节呢，更需要我们陪同我们员工一起在海外过年，所以的话呢，这个节假日啊，尽量把春节错过去。 我也听说您的孩子是在出生 12天， 12天之后您就去非洲了。 对， 他会叫爸爸吗？ 会叫爸爸。其实呢，说这一段是我最愧疚的一段。是孩子出生12天，我就前方呢，当时我是任一个项目的项目经理，也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一个项目。那么按照菲迪克的管理办法呢，项目经理不能离开工地，离开工地是要准假。那么当时给了我15天的假期，就是在夫人预产期之前我回来了。孩子出生12天，我的假期就满了，而且前方呢，监理工程师的信函呢也发到了公司，让我马上返回工地，所以我也没有选择，就回到了工地。 当时妻子有没有抱怨说孩子才刚刚出生12天，可能他刚刚睁开眼睛就看不到父亲了？ 他呢一直还是比较支持和理解我的工作，因为选择了这个路桥呢，就得选择了四海为家。作为工程师呢，不能建好的地方就没有我们，只有在 最困难 的时候， 困苦的时候， 对，就我们成就感也就来自于此。就是我走了以后，后面都是平坦的大路，所以呢，这个当时12天就回到了现场。其实呢，这种牵挂，这种不舍，这个每个人都会有，我也很难过，也很不情愿，但是呢，工作的需要，我还是回去了。一年半以后回来，孩子就会叫爸爸，而且孩子就满处跑了，所以呢，这个是我很多的遗憾，就是孩子咿呀学语的时候我不知道，孩子在蹒跚学路的时候我不知道，尤其呢，这个他妈妈讲，这个孩子在会爬的时候，刚刚会说话的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在喊爸爸，他也去喊别人爸爸。之后呢，孩子3岁多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到非洲了。 为什么带到非洲呢？ 就是我觉得是男孩子，父亲总不在身边。我个人认为呢，这个非洲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安全的隐患，当时呢战争已经结束了，那么疾病呢也很少，所以呢，这个孩子在非洲成长了2年。 他是一位普通的路桥工程师，因为一次特殊的援非任务，和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 是我第一个工作的国家，实际上也是我最后一个工作的国家。 他是一位普通的父亲，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想要陪伴和见证孩子的成长，可就在孩子出生的第12天，毅然决然地飞去了遥远的国度。 选择了这个路桥呢，就得选择了四海为家，建好的地方就没有我们，就我们成就感也就来自于此。就是我走了以后，后面都是平坦的大路。 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面对荒芜战乱的非洲大陆，他也曾犹豫彷徨过。 下了飞机以后呢，我的感受呢，有失望，多少有一些担心和疑虑，这么落后的国家能建成什么样档次的公路？ 但是当子弹从他的脑边飞过的那一刻，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写下遗书告别父母双亲。 如果是发生了不测，也是为中非友谊做出了贡献，作为一个工程师，我们还是不遗憾。 无论遭遇什么，他对中非友谊的坚守从未动摇过。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8个年头。 嗯， 实际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离开非洲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事业， 扎根非洲12年，主持管理过几百个工程项目，迄今没有一项出现质量安全问题。 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一种使命感。 嗯， 我是代表中国，不能给中国人抹黑。 2012年，他被评为感动非洲的10大人物，他就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洪鹏。我们都说哈，这个要想富先修路。当您去非洲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您当时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非洲的这种经济和当地人们生活的这种变化？ 这个要想富先修路，这的确是一句真言。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你问当地的问候，叫阿玛库鲁。 嗯， 这句话呢，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你脚好吗？不是你好吗？那么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因为它的通行不便，如果你脚不好的话，你就很难走，很难出行。过去它的出行呢，只有靠步行。那么我们路修通了，无论是连接城市、乡村的公路，还是城市内的市政道路，修通了以后呢，它改变了它的出行方式。应该是从2000年左右，卢旺达开始有了很多摩托车。 摩托车、哦、 然后呢渐渐的呢有汽车多了起来、 哦、 原来没有路不通行的时候、他们无法就使用这些交通工具。 那他们都怎么去那个特别远的地方？ 他们不会去特别远的地方，因为我们 群居部落是吧、 部落很多，就是我们修路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很多部落没见过大城市、 穿的那个衣服是不是还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 是的， 就是戴一个大的那个像帽子一样的一个特别长的羽毛， 就是马赛马拉，他现在还是游牧民族、他依然是还是这个装备、 上衣也没有，然后下衣穿个裙子一围， 对， 然后就是光着腿。 如果没有交通基础设施、 他 出行是很难的， 根本就不会去想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没有、没有，所以的话呢，这个都是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同时呢有了路以后，沿着路就会有一些商店呐、饭店呐、有一些这个消费的场所，这样呢就会改变人民的一些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这样就会有了经济的一些发展。 就是在没修路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就是难道不买东西吗？ 最早的时候我们曾经见到他路上他卖东西不用公斤不用秤，就是一堆一堆的，他们之间也互相交换，就是邻居之间呢或陌生人之间，一堆换一堆。 人类最原始的这种交易的方式， 一堆土豆换一堆，一小堆西红柿、或一堆土豆换一把香蕉等等，就这样的一些方式，开始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出行不便，它很多包括一些农业上、包括一些手工业上很难有销路，它运不出来，就是无法进行到市场上进行交易。所以修路了以后呢，的确改变了当地很多，一个是经济，一个是生活习惯、还有呢就是很多呢能使得原来小规模的种植养殖变成规模化。比如说就是我们原来呢当地是没有水稻，很少的水稻稻田，那么当地的水稻呢就是自给自足这么一个模式。那在有土壤比较肥沃适合种水稻的地方呢、都没有开发。那么因为它也很难卖出去。那么在中国人呢也是进行了水稻技术的培训。这个是无偿的一个援助项目。我们又把公路修通了，那么连片很大一片的水稻种植基地有了。随后呢它就需要加工基地。那么它把水稻的加工基地也建成了。这样呢它就通过运输能够到城市进行销售。所以呢就是这样就会改变他的生活现状。 这个确实是我没有想到哈，就是这个道路的开通会带来这么多的变化。我想这可能也是您最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哈。 是最骄傲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工程师呢，能每天看到我们往前延伸的是一段一段路，而且呢每一段路应该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桥都是我们的一个作品，同时呢能够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是这么多年支持我们往前走的一个动力。而且呢当地人呢对我们非常尊敬。 他们对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感情？就是当地人看到中国人会是怎样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非常尊重。当地人所能了解的就是我们都是在帮助他们，我们来修路、医疗队在帮他治病，所以呢他认为中国人是非常友好，没有向他索取，只是呢奉献。当地的 妇女、儿童，包括一些老人， 嗯， 都会用中文讲你好。卢旺达的前总统也是在广播电台， 嗯， 用中文在新年问候的时候， 嗯， 用当地语和中文进行了问候。只要看到我们的车过，或我们在工地上施工，很远的山上都会挥手喊你好。他把你好和中国人等同成一个 概念了， 一个概念。 嗯，其实我觉得这么遥远的距离哈，但是我们的友谊却那么的近， 是 真的是让人很难以想象。 是是是， 嗯， 其实我有很多感悟，一起笑过的人，你很容易忘记他；一起哭过的，是我们很难忘的。因为这个从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人勒紧裤腰带去援建了坦面铁路，这个也现在叫自由之路，或者是中非友谊之路，现在这个坦战铁路还在运营着。那同时呢，我们中国人在联合国恢复这个合法席位的时候，非洲兄弟们也是喜极而泣， 嗯， 欢呼雀跃，高喊着发展中国家胜利了，这个是我们中非友谊的一个源泉。 他已经把我们中国人当成了他的兄弟了， 兄弟， 自己的家里人了， 是， 嗯， 好兄弟，好伙伴，好朋友。 嗯，我也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您的介绍，说您所有主持建造的路桥项目，没有一个就到现在为止出过任何问题的。 是这样，走出国门的时候，我们身上就有一种使命感。 嗯， 我是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 嗯， 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把不能给中国中国人抹黑。所以呢，我们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把项目呢保质按期完工。 其实您刚说这一段，我觉得是特别朴素，但是也是万千的这个在非洲援建的这个中国人，他们内心最想说的一些话，包括他们的一些情怀哈。我们是中国人， 是这样，是这样。 我知道您在回国之后哈，除了您主管这个非洲的工程建设，同时呢，您还承担了很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发动您所在的这个公司路桥公司哈，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给当地的小学建校舍，提供电脑等设备，资助了上百名的非洲学生的学业。嗯， 对，我们中国路桥整个企业是这样。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要尽一些企业应该尽的社会责任，累计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到中国来学习。那么我们第一批留学生，在中国留学的留学生已经回到了他的祖国，也是学的公路和桥梁和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目前呢，他们都走向了工作岗位。那他对中国路桥和对中国人这份感情呢，难以形容的。 对， 我们觉得呢，这些年做这些社会的公益呢，尽这些社会责任呢，应该是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且这几年我们在社会责任方面的预算每年都在攀升。 那您回国之后经历了这么多，您会向国内的这些同事和朋友怎么去介绍非洲和非洲人民？ 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介绍非洲。我每次向他们介绍呢，实际上我怀着非常自豪的心情向他们介绍这个非洲。非洲呢是富有神话的这个阳光大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非洲呢有很多神秘的部落在繁衍生息，虽然生活条件很恶劣，那非洲大陆呢是现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稀缺的资源。 嗯， 阳光明媚，空气新鲜，广袤的大草原和很多神奇的动物在非洲大陆奔跑，这个是我们很向往的一个地方。那尤其是呢，非洲呢是54个国家，有多彩的一个文化，非洲地域广袤，应该是历史悠久，人民勤劳。非洲54个国家有10亿人口，它呢这10亿人口也带来发展的巨大的潜能。其实目前的高速发展也正在释放着这个10亿人口的这么一个潜能。另外一个呢，非洲的历史非常 悠久，嗯， 文化多样性，我们都知道，人类共同的祖母露西，还有古老的金字塔，还有呢非洲人这种质朴、快乐、简单。 嗯， 都是让我非常值得向大家宣传的。简单明了、快乐的古典和激情四溢的舞蹈是他们快乐的源泉。 嗯，通过您生动精彩的讲述，我们确实更加真切地了解了中国对非援助路桥建设它背后的很多艰辛和故事。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这背后蕴含的希望、蕴含的力量、蕴含的温暖、蕴含的情谊。好，感谢任总。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闻天天谈周末人物访谈，我是一丹，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 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毁誉从来不可听，是非终究自分。